喂，大家好，又到礼拜二嘅先人失仪啊！呢个礼拜，呢个礼拜做过啲咩啊？上个礼拜， 上个礼拜冇啊！ 又系嗰啲，又系啲好老土嘅，翻工放工。 冇啊，失业啊呢排，唞紧、 啊。待业， 待业中， 即系好似大陆话头待业。 冇错。哇，系咯，即系开始之前啦，都知今日放假噶啦，大家都啊出咗去玩。 Albert 你啊 ，Albert 你好啊。 系咁节目开始之前啦，都提提大家记得将我哋而家现场直播嘅节目咧，就系分享出去啦。咁、就同埋就头提大家，我哋其实 YouTube 嗰度咧都有即时串流直播嘅。咁记得 like 翻我哋巴打台个专页啦，同埋订阅翻我哋巴打台嘅YouTube 频道嘅。 系啊，阿大匪唔信台庆前会过一万喎，就过俾你睇下。人咩啊？咩啊？众志成城啊！ 嗯， 等我哋咩？我哋就过一万俾你睇下。有个观众咧 PM 佢话，佢话想听下以前做电影嗰啲鬼故。 嗯， 喂，金攞金像， 终于嗌得出嚟讲啦。 系啦， 我其实咧嗌咗佢讲好多次噶啦，嗌咗佢好多次噶啦，但系咧，我都系唔够压力噶。 唔系呢啲仓底货留翻佢啊嘛。唔系啊，嗰个阿 Pauline 咪攞奖嘅。 嗯， 哇 ，Pauline 真系好，金像奖佢真系抵攞啊！茶水嗰只，我有幅相同佢影嘅，唔记得咗放喺边。系啊，好多年前噶，同佢影嗰阵时，佢早好多年噶啦。 嗯， 好人嘅 Pauline 系唔会分咩啊？即系通常做茶水啲阿姐咧，你如果唔系有翻咁上下咧，嗰个杯啊，个保暖杯有个你个名写喺度咧，身份象征嚟噶嘛。咁佢好个人嘅，我中意饮咖啡，即系朝头早眼瞓我饮咖啡。咁佢话喂，冇金牌咖啡喎今日。今日冇饮咖啡，听日先。听日我买咗金牌咖啡你先饮。咁佢会特登咧，即系我哋嗰阵时嗰个身份咧，未有资格有个杯啦，系嘛？咁佢又会用金牌咖啡，佢会用咖啡嗰啲吉嘅樽，又入定喺度咧，就放埋一边嘅，放咗啲冰。哇，嗰樽你啊，记得啊，饮嗰樽啊，唔好饮第二樽啊。即系好好人嘅，即系必先要佢系实至名归嘅 Pauline。咁啊。讲电影嗰啲鬼故梗系冷少少呢啲啦，系嘛？其实做电影咧，就做电影嗰阵时咧，因为你周围地方都会去啦，你会去啲吉嘅屋啦，森林啦，系嘛？即系其实香港都冇乜森林，树林，森林系密不透，即系遮晒个天嗰啲叫森林，嗰啲树林啦，山边啦，嗰啲坑渠底啦。我试过，你知唔知沙田咧？沙田火炭咪有个食肆嘅， 嗯， 上高咪有大食肆嘅， 系啊， 下边嗰度有条大坑渠噶嘛， 系 个食肆下边，咁你知大坑渠企到个人耐喎， 系啊， 我记得有套戏咧，嗰度记得咗个系软硬天师做嘅，系佢哋每次咧滴答滴答个钟一停咧，就会有事发生噶啦， 未睇过。 嗰度唔知乜鬼嘢戏咧，咁我哋喺个坑渠里边拍过。 嗯，如果大家知嘅话，都可以喺个 chat room 度讲翻。 唔记得咗套咩戏啦，都好多年前啦，廿年前嘅都嚟啦。咁咧，你知嗰啲坑渠咧，嗰啲回音好鬼恐怖噶嘛？即系嗰啲佢出嚟就 好似喺隧道嗌咁啊！ 佢出嚟就系明渠，但系后面系坑渠嚟噶嘛？嗰边。咁你嗌一声咧，就会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咁，啲好恐怖嘅。咁我哋就喺我哋梗系唔会喺太入嗰度拍啦，即系近隧道口出边拍嘅。我记得嗰次你嗰啲隧道咪要打光佢嘅，即系你一段唔光啫。第日我记得系嗰套嗰场戏系要我哋唔系入条隧，我哋唔系入个坑渠，你咪借佢一个位嚟拍一啲嘢嘅。 嗯，取景啦， 系啦，取景咁啊，整好晒啲嘢咧。咁我啊走后嘅。佢系啊喺个坑，佢有场戏喺个坑渠度追逐嘅，唔知，但我唔记得咗。通常自己拍嗰啲戏都唔睇。 咁多你 系啊，嗰阵时一个月几廿套， 系咯， 即系唔得闲睇咁多。 又唔，你哋系唔分日夜噶嘛？有时即系半夜三更又去大马路，又系公路，跟住又走去啲废屋啊呢样嗰样去。 总之啊，早接 得咁多， 早接夜，夜接早咁咧。 系啊，有时可能我听过有啲，因为我有个朋友，咁佢系大某个大台嘅导演，哇，好惨啊！佢又系嗰啲咧。连续成个礼拜冇得瞓噶，不停开厂，不停拍，跟住已经唔计外景，跟住好啦，呢一头拍完啦，第二日晏昼啊，又要走配音， 系咁噶， 好辛苦啊，真系。 仲要睇剪片， 系啊，烧肝啊，简直系做呢一行。 跟住我记得嗰场戏系点咧？系啦，佢哋喺嗰个坑渠嗰度追逐嘅，咁啊拍完晒啦，咁要收翻啲嘢噶嘛，咁你有啲打光嚟嗰个坑渠。咁佢收嘢嗰阵时咧，一定系我记得一定系我最尾嘅，因为冇人嘅，演员走晒啦，一定道具嗰啲冇乜道具都走晒噶啦。咁机器即系算跟 camera 嗰啲咧，走佢一定走先过我哋嘅，又攞啲片去冲啊嘛。咁我记得佢执嘢嗰阵时咧，隧道有人嚟嗌， 嗌翻过嚟。 系啊， 即系由另外嗰边个尽头嗌翻出嚟。 系啊，隧道，即系唔系隧道，嗰个坑渠里边有人讲嘢，但系坑渠系唔通嘅，一条咁上噶嘛，佢唔会穿唔到过隔篱嘅。同埋咁，我哋拍咗成晚都冇人嘛。 你哋都系清，一定系有人去清咗场先噶嘛，会睇晒，跟住先 OK。导演 roll 得机啦， 系啊， 噶嘛。 我嗰晚我记得我哋系嗰晚有少头痛嘅我。咁我仲问阿、问阿太医咧，问阿太医攞啲白花油，有做过电影嗰、那个尖边个系太医，佢系泰国人嚟嘅，佢系阿姨，所以就太医就唔系医生嗰个太医。咁佢好中意索白花油嘅，即系好似人哋索曲咁咧，经常会搵啲白花油索啊。我问咗阿太医攞咗啲白花油装下个头啊，嗰晚有少少头痛，因为踩咗好多人。咁佢咦？点解有人喺度倾偈嘅？倾偈喺度，即系窃窃私语咁细细声喺度倾偈。我初头以为听错啦，咁啊嗱嗱声，因为有啲镜头会睇到咧，我哋会将嗰啲电线啊黐咗喺嗰个顶嗰度，避咗个镜位。你冇理由见到成地电线喺度噶嘛，得穿崩噶嘛。咁我喺度收嗰啲咧，我点解有人讲嘢嘅咧？初头都唔为意嘅，通常呢啲嘢咧当听唔到，我哋开工。 距离大概几远啊？喺另一边尽头咁样嗌翻出嚟，定系点样？ 喺个渠嗰里边，好深嘅。佢、okay. 又唔系好大声，但系好清楚听到两个都正喺度系倾紧偈嘅， 但系 系啦，吱吱浸浸，但系你又听唔到啲嘢。咁我又衰嘅。 嗯。 嗰阵时咧就买咗啲新嗰啲电筒咧。即系依家嗰啲就 LED 灯就好光噶啦， 系啊系啊， 但系以前啊成千蚊先买到一支好光嘅电筒啊。 咁长嗰啲 唔系唔使咁长嘅，我支好短嘅啫，越短越贵。你嗰啲攞嚟打交嘅啫。 见到嗰啲睇戏啲康间大哥会拿住个黑色嚿咁大碌咁粗碌嗰啲咁。 嗰啲用嚟打交就啱，我哋嗰支好短嘅，因为我哋开工唔方便啊，用咁重。咁用嗰啲米仔胆，咁嗰两个电好奇怪嘅，唔系普通啲电芯嚟嘅，咁一开沉巢喺里边咧，我一巢就见到有十，即系有成四五个影，突然间即系四五个类似人嘅影散开，但系嗰度坑渠，嗰度坑渠应该系我都企到喺度嘅，系大条啫，但 系 散开咗个走咪撞墙噶嘛，冇可能散开。 唔系就系冇可能走咁快噶嘛，啲人 系啊，佢 你点样照都好，佢点样散你都系会，如果系人嘅你都会影到，你都会睇到噶嘛。 至多系正常应该企定定，睇下你做乜嘢照佢。一系就褪头咧就越嚟越上去噶啦。 嗱，我当佢走路啦，佢都系拍埋墙嘅啫嘛。你话你唔会穿咗喺隔篱噶嘛？ 系啊，佢直情唔见咗， 消失晒， 一散开咗。 哇 唔系咁邪啊嘛？跟住熄翻，冇理由咁邪啊嘛？咁啊熄一支电筒。 有冇讲？唔好意思啊。 冇，即系你唔好俾佢知你嘅存在嘛。你唔好知俾佢知你发现佢嘛。咁我又唔理佢啦。咁啊，继续收埋啲拖尾咁啊，叫嗰啲即系万能插梳嗰条电线嗰啲咧，嗰啲我哋叫拖尾啊嘛。喺度收，嗰啲声又开始，又有人讲翻嘢。 跟住我嗱嗱声，嗱嗱声，越收越快，因为拖得好长我条线。咁咧就听到啲脚步声，又系喺里边行紧出嚟。即系你听到啲脚步声咧，喺条坑渠嗰度又落，嗰度坑渠系咁嘅圆形啊，中间咧就中间系凹咗落去嘅，就俾啲水落嘅。同埋有啲梯级咧，佢唔想啲水冲得落嚟太劲啊。 嗯。 有啲一级级咁嘅，好似楼梯级咁，要嚟减啲水压噶嘛。 嗯。 咁佢，咦？点行紧出嚟？嗰啲声就越行越近咯。 系、哎、啊。 哇！我都未试过咁高速啊，要咁收电线，拧不冧就走翻出去。一去到隧道口咧，好彩我有个手足翻转头帮手，因为我哋、嗯、你知个坑渠要行落去噶嘛。 系、 嗯、 啊。 要擒落去噶嘛，唔系。嗯好高噶嘛？如果唔系，有啲水会涌上嚟啦，系咪？咁、 嗯、 好彩我有个手足咧，翻转头，喂，点啊？搞掂未啊？我掉嗰啲几捆电线啊！喂，我听到有人讲嘢喎，喺度隧道，喺度坑渠度有人讲嘢。佢唔系话，头先我拍咗成晚，边有人啊？佢唔系，我头先照咧，有扎影散开咗，我唔知系咪眼花，我点佢？我系咪？一齐行入去睇多次好冇？佢话：屌，边有呢啲咁嘅嘢啊！我唔信。喂，嗱，唔好拗，行埋去睇下喎。佢又初头咧十五十六，通常啲人咧就讲到好硬正咁咧，真系话喂会见到，佢就开始拗噶啦， 熟噶啦嘛， 十居其九都系咁嘅。喂，不如一阵我哋行翻转头，我再开支电筒，咩啊，照下好冇？哇！你行先，我得，我行先。不过我哋拎晒啲嘢上去先，即系将我哋要拎嘅嘢摆咗上去，方便着草啊嘛，大佬啊，一阵一拧，即刻冲翻上去啊嘛。咁咧，一去到嗰度咧，咁我就开，又用翻个支田佬啊，一开着唔到，头先着到嘅， 系咯， 头先系冇事嘅， 冇事噶嘛系。 咁一佢系拧嘅，一拧佢都唔着嘅。跟住话喂，搞错啊！你头先唔系着咁样支电筒，你又话照到嘢，我系喎头先着过，依家唔着喎。跟住咧，跟住用佢嗰支电筒开，用佢嗰支电筒开嚟照我支电筒咧，即系唔系太阳能电筒啊？我嗰支系正常嘅电筒嚟，一照个胆烧咗， 都新噶嘛？ 系啊， 话你新买噶， 好彩。佢有个士啤胆咧，拧开个底嗰度入电嗰位咧，佢有个士啤胆喺度嘅。 咁得意。 系啊，佢送一个俾你嘅，咁装咗个新胆落，又着啦。 嗯。 一着又跟住我哋两个一齐见到咧，喺里边有啲人走翻上去啊，走即系向本来个背脊向住我哋系向上行，有几个人噶嘛？哇，佢系咪乌鼠啊？即系又偷渡嗰啲乌鼠咧。 啊 话会唔会系乌鼠啊？冇理由哦、啊，佢跑得好快、啊。 系 佢系行嗰度，你嗰条凹嗰个位系咁多有水嘅、啊， 系 你好易砸死嘅、啊， 系 咪先？但佢跑得好快、啊，我哋见到几多个？我见到三个，我唔系，我见到四个、啊。跟住就佢话跟我哋照咗一下就识嘅，冇再照嘅。咁我话喂，再照多下望、啊。跟住，喂，今次照耐啲，一开跟住举高啦，跟住又佢同我同一个见到嘅嘢就系嗰几个人，跟住咁样向横消失咗，跟住我哋就两个真系见惊，喂，唔好玩啦，走啦，走啦，走啦， 哇！ 即刻几高速嘅，又爬翻上去嗰度，走翻上去个灯光车嗰度。 同埋你嗰啲人，你间水，因为始终有啲水，你间水行，佢哋都系唔方便噶嘛，冇可能真系走 唔 快噶嘛。 线啊，成日有水，除非啲水好急。如果成日有水渗住咧，佢会生青苔噶嘛。你唔会拣嗰度跑噶嘛？ 青苔仲线啦。 系啊。佢系向好快嘅， 哇！ 向上走得好快嘅，但系嗱，你谂下，佢走咗都有几远噶啦。 嗯。 跟住我第二次开，其实前后隔唔系好多时间嘅啫嘛。又照到佢哋，跟住又散开。你话佢迅速转移，咁我哋肯定佢唔系乌鼠啊。 常人达唔到嘅速度啊。 系咯，所以我哋就大家醒目啦，就佢一定唔系乌鼠。跟住上咗个灯光车嗰度咧，咁佢哋喺度开饭喎。你知唔知咩叫开饭啊？怼草啊！跟住啲衰仔又喺度开饭喎。哇喂，搞咩你哋？哇佢啊！跟住我唔啱嘅嗰啲嘢，但系咧、就你知啲货车闩埋车门开冷气，你唔食都死噶嘛，系咪？咁佢喂，头先我哋见到啲咁嘅嘢喎，你话你问啊，佢都见到啊，但系见到嗰、那个，但系见到嗰、那个，哎呀，我哋见到嘢，佢哋两条友咪怼咗嘢，我怼咩啫？我等我唔点知唔食噶啦，系咪先？我喺个身度仲有几支系你上次俾我嘅，嗰啲我俾翻你添啊，我都唔啱呢啲嘢。佢话系咪真系噶？我话你哋信唔信先？即系嗰次我哋有几多个人？四个嘅。灯光师通常先走先嘅，唔会等埋我哋嘅，系我哋殿后嘅啫，做细嘅。咁佢话，佢话我系唔信，我话唔信，来睇下啊。跟住一人多嘛，好佢话好 壮胆啊， 游落去。又嚟过，跟住三四个人咧游落去。今次咧就一人一支电筒，因为我以前好鬼串嘅，做嗰行咧，即系晒喺度晒银纸嘅，买嗰啲咧几百蚊一个钳咧，有好多用途嗰啲咧，嗰啲瑞士军刀啊，个个都有嘅。如果有嗰啲电筒咧，你买我又买嘅，即系好似冇支电筒喺度咧，唔过瘾嘅。 OK， 系啦，跟住钱就代万几。 身份象征 系啦，个银包咧。成日袋住万几蚊喺度，唔系咧，你就俾人笑嘅，因为你唔好话俾人听你捞电影。 哇！嗰阵时跟咗佢后边，跟咗后边得噶啦，一定执到钱。 跟住我哋四个一齐，喂你啊，一二三嗰只拍。本来我哋谂住唔系发电机走咗咧，我哋拖眼灯来查。 大光灯啊嘛，系咪嗰啲？ 系啊，跟住哇，开电筒，一人一支。等下一二三场，跟住我哋睇唔到人散，但系听到咧有一下好深长嘅啊咁，一路喺里边嗌出嚟，跟住四个不约而同，你又望我又望，散啦，冇啦，走啦，唔好嚟啊！ 冇可能噶嘛，因为真系嗰句，你哋呢啲做电影嘅，一定系会有人落去查咗一个场先， 因为我哋因为嗱。 肯定是冇人，你哋先会去 set 晒嘢噶嘛？ 系啊，你哋一先会去 set 晒机，跟住开波影噶嘛？ 最影噶嘛？最过瘾就系咧，嗱，我哋沿途我哋咧系企咗喺嗰个栏杆望住个坑渠入口噶嘛？ 你守门口噶嘛？你哋 唔系啊？ 有人要 我哋几个走嘅时候啊，我哋都系挨住栏杆望住个坑渠入口嚟倾偈噶嘛，喺度煲签，冇可能有人入到去噶嘛？跟住咧嗌完嗰声话喂。走啦，跟住即刻冲翻上嚟，好彩嗰日 last 嗰场系杀科噶， 即最后喺嗰度影就唔使再翻去， 翻去噶啦。如果再翻去唔玩呢啲啦，大佬如果第一日拍嗰日又走出嚟咪死得，佢整蛊你咧，灯灯又拍，咪咯拍拍色你咪死咪又。 即见到都不特止，最得人惊系真系听声咯，你唔知道到底佢喺边度噶嘛。 最攞命系四个我都听到。 哇！ 四个都不约而同一，你又望住我，又望住你，跟住走啊！ 有冇手尾巾啊？ 冇， 大家都冇事。 冇事。嗰阵时唔知系咪啲阳光气重嘅，反而冇事。 四个男人啊？ 系啊，四梗系男人啦、啊。我想啊，最好搵个靓啲嘅添，同我哋一齐做灯光。讲住一个先吓、啊，一阵翻嚟再讲。 转头再翻嚟。